己啊，自己嚇、啊，最多係咁啦，唔好揈到隔離嚇、啊，最多前後或者左右或者360度，有啲好被逼，好慘，好慘嗰啲樣。好，我哋去啦，一齊跟。嗱，你要唱啊！哇，我都好耐冇唱呢只歌，認唔認到係咩歌？全部都是慢歌嚟，真係玩嘢啦！睇下先，嗱，全部都唔係好慢啫，係少少慢嘅咋，好其實，嗱，最快係獨家市場，嗱，碌落去睇下有冇只快啲嘅，喺麥契快唔快啲啊？麥契摁唔摁到啊？好似亦唔係好大摁到，不拖不欠，咦，都摁唔到。